攻读亚毛斯第八章。物主上主叫我看见这事，看，有一篮熟果子。上主说：“亚毛斯，你看见了什么？”我答说：“一篮熟果子。”上主又向我说：“我把信以色列的结局已成熟，我不再放过他。在那一天，盲宫中的歌女必要哀嚎，不辱上主的断语，尸体成堆，抛在各处，鸦雀无声。压榨穷人是世上弱小绝技的人呐，你们应听。你们说月朔几时才过去，好让我们卖五谷；安息日几时才过去，好让我们打开粮仓，缩小恶法，加重邪客耳，用假秤欺人。用银钱购买穷人，以一双鞋换取贫人，连麦糠也卖掉。”上主指着雅各伯的夸耀启示说：“我永不会忘了他们的所作所为。难道不是因此大地才震动，地上的居民才悲号，全地四烂有如尼罗，退落有如埃及大河？”在那一天，物主上主的断语，我必使太阳在中午落下，使大地白昼变为黑暗，使你们的喜庆变为丧事，使你们的一切乐曲变为哀歌，使你们都腰系苦衣，头都剃光，使你们哀悼如哀悼独生子，使那一天始终是愁苦的日子。看，那些日子一来临，物主上主的断语，我必使饥饿临于此地，不是对食物的饥饿，也不是对水的饥渴，而是对听上主的话的饥渴。他们必由这海走到那海，由北至东去寻求上主的话，但却寻不到。在那一天，美丽的处女和健壮的青年必因饥渴而晕眩。那些指着撒玛利亚的罪过启示，那些说丹你的神永在，或说贝尔舍巴你的护守神永在的人，必要跌倒，再不能起来。